不复杂，带大家读一遍，找一下节奏上的整体感觉。I don't know how things,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I don't know how things,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yeah. 这是前段，后段是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I don't know how things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前面是 I don't know how things,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是啊。 好，来来来，第四句。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非常快，非常语速很快。 I don't know how things,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我觉得这时候读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气息要自然。啊，因为读英语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真的要跟气息打交道的，没有好的气息，英语出不来。其实就是英语好和不好的人之间，最后靠的恐怕就是情感和气息了，啊，这两样，对。 哎，对，对对。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m.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around here. Yeah, right. 对，我们可以找它的整体感觉，对。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I don't know how things,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啊，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开始进入了一个低调的阶段。 哦，有点疑惑。 对。 比较的低调。 对。 你们这里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对。 不知道啊。然后他又自己解释到说 But obviously, 但是很显然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a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Major, 有一些主要的啊，非常的 Screw up, 这是美语口语常用词就是弄糟了搞砸了 对 有些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Which is cool 不过这也没什么还挺酷的 是啊对对， 他是怎么说的呢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就听到了一个 screw up, which is cool, screw up, which is cool, screw up, screw up. 对，关键词 obviously, sort of, major screw up, cool， 这么几个词。那么这句话在读的时候呢，大家突出你的关键词，来一起感受一下。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注意 ,but obviously, 关键词一定要把它读出来。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关键词的读法就是要夸张，就是要适当的提高，就是要放大啊！记住关键词的读法。停顿呢，本句比较简单啊。But obviously, 停顿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啊，后面不勉强加停顿了啊，它的停顿还是很明确的。 Screw up， 后面还是可以停一下。 是的， 换口气嘛，是不是？ 换口气，对。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对。那么我们看一下 sort of 啊，这是一个什么呀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这很明显是一个什么呀？连读 sort of、啊。 Some sort of、 yeah.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对，他碍于面子 ，Alex 是所有的这个几个动物当中最爱面子的人，所以他怕丢脸，又不愿意表达自己真实的自己内心的恐慌，所以最后补了一句 ，which is cool， 没啥大不了的， 对对， 没啥事儿， 还行吧、哦，啊，这事还可以， 还行， 对，这是碍于面子的人的基本特点啊，对。 他补充的一句啊，已经其实是他自己觉得这情况非常糟糕。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每人都可以说这句。这句话其实还是挺通用的哈。比如说钱包丢了，对吧 ？Which is cool。 手机丢了 ，Which is cool。 哎，然后呢，把身份证丢了 ，Which is cool。 哎 ，Which is cool。 啥都你觉得 啥都丢了， 啥都没事儿，无所谓、 对。然后那个书包丢了，这都可以啊，大家。这句话就用上了。我们说，孩子遇到了老师或者是家长的时候啊， 对。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It's cool. I just lost my handbag. 然后呢，后面的事情我们不敢想啊，我们不敢想。但是可以肯定的话，就是人家只要懂你这句话，他觉得还行，懂得自我安慰。 哎，很会自我解嘲。 对，是的。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对，大家可以慢慢的把语速提起来。But obviously, 其实提语速第一件事不是提语速，是提情感。 先调状态再讲英语啊，这也是我日常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得先来，大家把状态拿起来 ，but obviously， 对吧？把通过单词的音的高，对吧？哎，拎起来，让自己找到感觉。嗯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你一定是在那个情感的 level 那个频率上，你才能把英语啊的节奏跟它保持一致。否则，正常讲英语的习惯，读电影剧本是很难达到一致的。 还是要把原句多听几遍，找一下感觉。 没错。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对吧？But obviously it'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好， 精彩的马上就要出现了。 他说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如果你们能够给我们指条路啊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r just 或者是只要给我们一点什么什么之类的。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we'll just, 这句话太不清楚了。 嗯。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we'll just, 这对咱们同学来讲简直不可能完成的一句话。 Mission impossible, 哈。嗯，其实那个有些段子就是我和我的老师们都不敢读。就是在教学之前，但是背完课都会读。有办法。现在就教给大家。 好。 没那么复杂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关键词。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r just, 我们看这句话的关键词。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关键词 ,point, 啊 ,point, 还有后面的 administrative offices, 虽然读得快但它必定是个关键词。administrative offices, 来 administrative,offices, administrative offices.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注意把它分段啊，那就是所谓的停顿。我们的第二步，第一步抓到了关键词之后，第二步就是停顿。我们看，我们引导一下大家对关键词的理解啊，我示范一下，大家听一下关键词怎么适当的去突出啊。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对吗 ？Point.Administrative offices 是本句的两个关键词，你如果抓住了关键词的时候，你这个句子就能被点亮。如果关键词在句中不能被突出，整个句子读得再顺，听着都别扭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使用英语去配音软件的时候 ，AB 之间的配音容易出现囫囵吞枣的现象。大家就是知道今天这一点就可以了，就是说不管时间多么紧迫，关键词只要突出，这句子语速再快都能体现出他的精神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停顿。我们看停顿的话呢，很难找到，对吧？那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感受。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这一个特别微小的停顿。So 停顿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r just or 前面肯定有停顿，所以我们可以把本句分成两部分，这么读。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Towards. 那下面一环有一个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因为 administrative 前面的第一个因素是元音因素，前面的冠词要读成 the 才对。所以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接下来我们再讲节奏啊，节奏。我们看一下这句话的节奏。我们读的时候呢，开头要慢一点。So, if you could just, 我们 if you 适当的要合起来读。If you 读成 if you,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could 若读成 could 读成 could, you could 就好了。 So if you could, just T 十句爆破。If you just could, if you could just T 十句爆破。If you could just T 不发音 point us 连读。Point us, 啊，好，我们看前半句就是这个样子。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对吧？来，我们多读几遍。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下面呢，分开读。Towards the, towards the, towards the。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Administrative offices. Administrative offices. 这个是要单练的 administrative, administrativ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它有连读 administrative offices, 对吧？那么 v 和后面的 o office.Offices 是有个连读的， 感觉他就读了一个 administrative offices。 哎，他也连的特别快啊 ，administrative offices，administrative offices，administrative offices。 对，这样我们呢在合成的时候呢就方便了。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it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or just 嗯， 是这样的。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对，实际上这样打开了以后就没那么难了。那么节奏上是这样子，最重要的是第五步，情感。你首先要有一种特别急切，你能给我指条路吗？这时候真的是有点着急了。当人的情感上去之后，人才能够把语言表达到他要的那个 level， 迫切又急切。 对，所以大家说话的时候应该双手。So if you just point it towards the ministry offices， 啊，这句话才能被激活。 当然前提是你得对这些句子很熟才行。 是啊，确实是。对，但是这样的句子呢，每个人只要反复练都能练出来，而且就是这样的句子让你产生了巨大的成就感。 啊，大家要是觉得难，暂时读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啊，咱们体会一下就好了。 嗯， 这句子不可能谁一句话就把它读下来，不太可能。 不容易，不容易。 咱们就知道一下大概方式方法是什么就好了。 嗯， 以后再练好不好？ 嗯， 好，接下来继续啊，这个小蜘蛛出来了。 Well, how to do? 很可爱。 Well, how to do? Well, how to do? How to do? 像在唱歌一样。 Well, how to do? How to do? 是。 你们来学一下。 Well, how to do? Well, how to do? Well, how to do? Well, how to do? 嗯，特别可爱。嗯，是。 Well, how to do? 先声后降。How to do? 嗯，对。这句话呢，就是初次见面，你好。啊，其实蜘蛛是向他问好，但是却把这个 Alex 给吓着了啊， 吓疯了。 How do you do？ 注意连读 ，How do you do？ 对 ，How do you do？ 他说的是 How do you do？How do you do？ 嗯 ，How do you do？ 对， 你听听 ，Well How do you do？How do you do？How do you do？ 完全不是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你看，就是所以说啊，不同的人他说英语，他就是不同的风格口味儿。 是啊。 好，然后 Alex 最后说，哇！Spider on my back, spider on my back， 赶紧逃命啊！后背上有蜘蛛啊！ 对，我们看这句话。但哇啊！那么这个吼的声音就占很长时间。其实你在练电影剧本的时候，应该多做一些这个，这对你个人的情绪释放特别有好处。尤其对于英语学习很久都学不下来、非常压抑的同学，来，我们一起试着吼。 我觉得大家肯定吼不出来这句话。 为什么呢？ 嗯，因为不知道怎么吼。 哦，哎呦，你把哇，对吧？变更多的调，哇。啊，对对，是喊出来。其实这个根本就没有必要考虑这个对不对的问题，它也没有对。 嗯 啊，对，你想一想， 就有个蜘蛛在 你很痛苦的时候，对，后面有一只蜘蛛呢，和那个汗毛发炸那种感觉，其实很难受的啊。然后 spider， 反正就是感觉也不 spider 不是随便读出来的，真的是在叫啊 ，spider on my back 啊，那种感觉啊。很痛苦， 嗯， 然后学电影剧本的时候要把这种夸张的感觉拿出来，对不对？就像我们说的 please please oh please 都应该是里面的一部分啊，都是一部分。 嗯，好，这我们今天的情景呢就暂时先学到这里啊。来，我们把所有的先听一遍。 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at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s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I don't know how things are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but obviously there'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u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ve offices, we'll just, Well, how to do? Whoa! Murray, did you see that? He scared the fool away. 嗯，哎，聊天这个同学叫神奇猪猪啊，你看你就是蜘蛛的猪，是不是？他说要请同学们，请我的开会的同事们都在看着我啊，教我要怎么吼出来。其实无所谓啊，你自己是什么风格，你就自己怎么吼就好了。啊，今天的这个对话呢，它的这个戏剧性不是那么强，但是呢，它有很强的社交性哈、啊。这样的口语，大家在这个练习配音的过程当中，如果如能掌握。将是你在这个 social life 当中怎么样非常能够大方的表现自己， 对， 脱口而出的一些实用的口语， 对， 是吧？好，我们请 David 老师给我们再演示一遍吧。 好的，Yeah, thanks a lot guys. Thanks for waiting up. Really appreciate it. Hey, hi, we just got in from New York and we're looking for a supervisor because we've been sitting on the beach back there for hours and nobody even bothered to show upI don't know how things, yeah. I don't know how things normally run around here, but obviously it's been some sort of major screw up, which is cool. So if you could just point it towards the MS3 offices or just, well, how do you do? Spider! Spider, we're back! Maurice, did you see that? 我们的这个去配音课程呢，主要是要大家感受这种玩耍当中学习啊，这种表现力当中来学习英语的那种情感的感觉，所以你不用太严肃，也不要太冷静的在听，你要自己参与进来啊，要表现进来。老师对你来讲是一种带动你去感受，去感受很重要，好吗？啊，大家呢自己消化一下，摸索一下，练习一下。好，本期配音课就到这里，谢谢 David 老师精彩讲解。 All right. 谢谢大家，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 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每一刻